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现在我们的节目在录制中，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我们很多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这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想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这些问题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呢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成熟的应对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种情感危机。这是一位妻子哈，她说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呢5岁，老二呢1岁半。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啊，家里边一直是因为有孩子比较忙，老大刚刚觉得脱了怀抱，老二又来了，整个呢自己的心思也多一半都放在孩子上，再加上老二体弱一些，容易生病，家里边啊这么多年。因为带孩子呢就像是打仗一样，好像都没有那种能松快下来的时候。他说自然而然很长时间也没有怎么关注夫妻关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几次因为很小很小的事情突然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而且吵得还很厉害。吵完了之后呢，老公呢和自己就是在冷战中，吵了架之后呢，老公就摔门而去。也不顾家里边孩子哇哇大哭，也不顾自己在那儿掉眼泪。他说这个一开始的几次争执啊，好像他还愿意摆出一副和解的姿态来。说越到后来呢，就越发现自己的老公连想和解的那个姿态都没有了，干脆就躲出去了。他说当然，他说我确认哈，我们之间目前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他还是很爱孩子的，那么他挣的工资赚的钱也都是特别愿意花到家里边啊，花到孩子身上。他说这些都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他说但是我确实发现我们的情感已经出现危机了，他似乎都没有更多的兴趣在面对我了。他在和我交流的时候感觉关系很冷也很远，我也就是一个他的孩子妈，他对孩子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他特别喜欢老大，老大是女儿，跟他关系也比较好等等这些。当我看到我们最近很小一点事情就突然争执起来，争吵起来，然后我看到他对我的那种眼神，我感觉到是一种嫌弃和厌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啊？我们似乎已经在一种情感危机中了。此刻我才把我的注意力从孩子和乱七八糟的家的 身上视线转向了我的先生和我之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我希望我能成熟地解决我们的情感危机，那么请问一下静夜思雨时的老师们，你们能不能有什么建议，怎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其实听整个的这个问题的叙述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都会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嗯， 就是当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家庭之后，尤其是妈妈，她的注意力会全部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会忽视跟老公的关系。 嗯， 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可能还好，但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公会觉得我离也许离孩子、离妻子都越来越远。啊，那这个问题里，可能老公跟孩子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哈，只是跟妻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这是两个人之间没有有效的相处时间导致的。 嗯， 也就是说，你一天你可能从早上到晚上睡觉之前，所有的精力、注意力、时间都放在照顾孩子上，然后呢，可能你那个有限的休息时间也还在焦虑，哎呀，孩子是不是还可能会生病啊？或者我给他报个什么班啊？应该上个什么幼儿园呀？ 嗯， 就好像每天都沉浸在这样的琐事里，所以当你的注意力没有关注到你的伴侣的时候，其实伴侣是感觉到越来越。离你越来越远的， 嗯 啊，所以当他离你越来越远了之后呢，你们之间的感情就会变淡，感情变淡了，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意愿去解决了啊，这个可能是对方对于这段关系有一点灰心了啊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嗯，所以我们讲，其实对于任何一对夫妻来说，当他们打算要孩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降生在家庭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重新来找办法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啊。嗯，我们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要让老公也参与到照顾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来啊，就是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啊去操心孩子，然后遇到了事情跟老公说，哎，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对， 老公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待在那儿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或者抚养问题的哈。 嗯， 他就会觉得跟你的情感连接非常的少。 嗯，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克服困难，保证夫妻之间有效的相处时间。 对， 就是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好久没有关心过老公一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啊，他工作中或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你会发现，可能我们彼此对对方的了解越来越少，对对方的那种好奇心和关注都变得越来越少。这个其实是情感最可怕的、最大的一个杀手。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位女士你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去改变目前的这种夫妻关系，首先我给你的建议是跟老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啊。 嗯， 那希望你们两个坐下来的这个时间空间是没有孩子打扰的，比如说孩子能不能送到父母那儿，或者是其他人帮忙照看一下啊，或者是比如说大孩子上幼儿园了，小孩子是送到一个什么这个兴趣班或者什么东西哈，就是反正找人照顾一下吧。嗯，就是你们两个真正的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把那些手机啊也放下啊，把你的其他的思绪里其他的事情都清空，然后就两个人好好的来聊一聊这段时间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我们都希望这个家庭会变得更好，我们的关系能很好，所以我们两个都来说一说，可能过去我在这个感情中有什么伤心或者失望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未来怎么样去改进，但是这个过程中切忌互相指责。 嗯， 然后只是说我的感受，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如果指责对方呢，最后就变成了争吵，就没有达到这个沟通的目的啊。 嗯， 那这个沟通进行完之后呢，接下来你们两个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啊，就是比如说每周的至少一周能抽出来一个下午或者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是你们两个独立相处的有效时间。两个人出去散散步啊，或者去来一个一天的短途的旅游啊等等这样的事情，让你们两个能够去真正的关注彼此的那个时间啊。 嗯， 通过这个来慢慢的去修复你们之间已经这个比较淡的这个情感。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时刻保有对 对方伴侣的好奇心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听老公说，哎，明天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会，你哪怕在第二天的时候你抽个时间给他发一条微信说，老公你那个会开的怎么样了呀，啊，成不成功啊，其实这个你只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却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我的关心和关注，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生活中这些小的方面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的爱，这个是修复关系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也推荐你可以去看一本关于亲密关系的书啊，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婚姻研究学者叫 John Gottman， 他有一本关于婚姻的基石，大概是这个名字哈，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他里面讲到了这个，因为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就是看这些已经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什么样的夫妻他们的关系是变得越来越好的，那哪些地方是我们要特别在关系中注意的地方，我觉得那本书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启发啊，推荐你可以看一看。 他的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值得赞赏的，就是他说他很想成熟的解决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危机。 对， 在这一辈子当中，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如果在一起生活的一对伴侣、一对夫妻，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情感危机。有这个像刚才白露说的，有孩子的这个阶段， 对 也有一些是人到中年了，可能这个两个人越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也有可能是因为遭遇了，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一些矛盾，因为和公婆的矛盾啊，和岳父岳母的矛盾，也可能是因为家里边用钱的矛盾，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一些状态， 对， 我们的坏情绪带回了家，感情危机是难免的，但是能够带着我想用成熟的心态、成熟的态度去解决感情危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值得赞一下的哈。 对， 我们很多人是一旦有了感情危机，我们就开始想着他是不是有二心了， 对， 我还要不要和他过了，早知道他这样我不嫁给他了， 对， 我们是带着这种心情啊，但是其实我们问问自己的内心，多少人都是想修复关系的， 对， 可是我们好像习惯的思维就是我们先抛弃这段关系哈，或者说我们先这个恶狠狠地去面对我们之间关系上出现的问题。 对， 如果我们能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更成熟的、更有效的去修复我们的关系呢？去解决我们的情感危机呢？那么大多数情感危机我们都可以度得过去。 对，是的，就还是看你的态度。 对 啊，如果你觉得都是对方的错，或者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都是我的错，我只要完全改变，满足你的需求，这个关系就能进行下去。 对， 或者全是你的错，必须你改变，否则就没戏啊。这种其实都是不太成熟的一种处理感情危机的这个方式。所以真的是像孙岩说的，像这位女士能够很快的意识到出现的问题，并且愿意用成熟的方式去解决，我觉得这对你们的婚姻真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 那我就觉得像这一点来说哈，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听友和网友也应该从此可以受到一点点启发，就是我们如果在面对情感危机的时候，我们先想抱一个什么样合适的态度，然后我们以成熟的心态去解决我们的情感危机，这才真正可能达到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那个效果，就是度过情感危机， 对， 让两个人的感情能越来越好哈。谢谢白露。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之夜，正在播出。 再看下一位女生呢，这个发了一个微信给我哈，在这个微信里边呢，他还有那么几张他的截图哈，他的截图是什么呢？是他和一个男孩子的对话。女孩呢是这样跟我说的，说我今年啊是26岁，我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比我小1岁，25岁，我们俩认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我们一起出去过3次，这3次当中呢有2次是看电影，也是我主动约的他。看完电影之后，我挺想和他吃个晚饭的。第一次吃了饭，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说他还有朋友约他一起吃晚饭，他就走了。那我们呢 还有一次呢，是我请他帮忙办事儿，他也出来帮我了。在这之后呢，我们俩就很少能见面，一般呢都是在微信上聊聊天。但是在微信上吧，我一直是主动的那一个，他是比较被动的，然后就把截图发给了我呢，就说你们帮我看看我们俩到底有戏没戏哈。 嗯， 从微信聊天的情况上来看，是女孩子很想主动聊天，女孩子在问对方说你还没有睡啊，要不要聊会儿天啊，然后男孩子说累了，累了一天了啊，女孩子说今天都做什么了，干嘛那么累啊，男孩子说没什么了，日常工作。然后这个女孩子说那你要不想聊天就算了，改天吧。男孩子立刻就说晚安哦，就是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女孩子说有的时候我给她发微信发的挺早的，其实7点来钟，她也告诉我她累了，她困了，要不然就告诉我说她手边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啊，说你们觉得我还有戏吗？能看得出来这个女生一直是在主动。但是她没有说她为什么那么主动的不愿意放弃这个男生，可能这个男生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很吸引她哈。但是好辛苦啊。 对，好辛苦。然后我没有太记住，我不知道他说没说就是他们两个认识是什么契机，就是日常认识的还是说相亲，还是 没有说，他 没 有提， 没有说啊。所以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个相，就是两个人接触的时候的前提是什么。如果是相亲，就是本来就是奔着成为伴侣去的，那么他这个态度我觉得已经挺说明他不太想主动继续这段关系的这个意思了哈。那如果只是日常的这种比如说朋友介绍，或者是一块出去玩，或者是日常工作认识的，那可能就还不太确定哈，因为他可能觉得跟你没那么熟，或者是他不知道你要干嘛啊，也是有可能的。但的确从所有的对话里都感觉到这个男生起码目前来讲对这个女孩子并没有明确的特别显露出来的好感啊。因为我们讲，如果一个男生不管是男生喜欢女生还是女生喜欢男生哈，就是我们会把跟对方聊天当做有压力或者比较疲劳的时候的一个放松，而不是说我很累我就不想聊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男生的表现不是太积极的啊，所以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不可以既然你有这么强烈的意愿，可不可以直接跟他挑明了说，看看对方会有什么样的表示哈。然后呢，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就尽早的结束，然后开始寻找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不然在这个里面其实纠缠的时间越长的话，我们在后来就是需要走出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越长，我觉得对你的生活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希望既然你都已经是很主动的，那何不就再往前迈一步，把这个事情挑明了，看看会怎么样。 哎，对，因为我们能了解的信息太少了，真的不知道哈。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像男孩子向我们来反映的是他们其实胆子也挺小的， 对， 他们并不能够明白这个女生对自己到底有意没意。这些有的时候男孩子也有这种心态， 对。 但我觉得既然这个女生你那么喜欢这个男生，你那么不愿意放弃的话， 对， 你干脆就像白露老师说的这样，你还不如更明确一点点。 对。 但是有人也说了，这个都约会三次了，单独约了三次了，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你确实是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觉得再木的男生，再老实的男生，女生主动邀约了三次，你基本上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要么这个男生有别的打算，要么这个男生确实兴趣并不在于和你发展成恋人关系， 对， 可能大家都是单身，做个普通的朋友还可以，可能 是 这样，反正你也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对， 是吧。下面问问题的是一位女性哈，她说我想说的就是我原谅了我丈夫的出轨。当时知道他背叛我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别人说的那种感受，就像是在心里捅了一个刀子，没死，但是真的也重伤了，那么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可是我并不想离婚，我们的孩子13岁， 大家在一起有那么长时间了，况且呢，过去曾经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就生了一场重病，他待我是不错的，我心里边一直都觉得那时候他对我真的很好，要是换个人早就嫌弃我了。后来呢，我们就这样过了下来，我也一直都觉得挺庆幸的，找到了挺善良的他。没想到这么善良的他还是会出轨，知道了他背叛了婚姻，我当然是很难过。他呢也告诉我说他没有想选择要离婚，但是在情感上确实是偏离了一段时间。他说如果我能够谅解他，他也愿意后半生好好的守着这个家。他说他毕竟也舍不得孩子，另外也舍不得我。在这件事情之后吧，我就会发现其实挺难的，就是我心里的那个伤口总是在痛。表面上我非常希望我不再提了，其实原因是因为我怕提了之后两个人会不高兴不开心，而且提了之后这就算是给我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也会把他越推越远。在他出现出轨行为，我们在商议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自己也看了不少文章，也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我也告诉我自己不要再提这件事，如果选择了原谅就继续好好过日子。可是呢，说实话心里的那个痛苦吧从来都没有减轻过，我就是觉得我心里这个伤口到底什么时候能好呢？ 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伴侣的一方出轨之后，两个人都选择我们继续这段婚姻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背叛出现了之后，这个被背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个伤，对吧？ 嗯， 觉得他曾经背叛过我。而这个出轨的一方，就像这位女士，她可能自己看了很多文章，也知道了，就是出轨的一方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心理压力。如果对方总是提到自己曾经出轨的那件事情，其实对他也是很大的伤害，包括对这段关系也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这位女士她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挺对的，她说我不能反复的去提曾经出轨的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会把对方越推越远哈。我觉得这个原则她是掌握到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提并不代表着内心的伤痛就消失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伤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不能提不能提，然后把它压下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反复的这种压抑，一方面会让这个情绪越积压越多，另外一方面呢就可能在你跟老公相处的过程中有一个更大的爆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或者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会给你的就是形成一种心身的一种反应啊，就是我们讲情绪，当你一直没有办法排解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某些不适，甚至是疾病。所以这个对你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和不太好的状态，所以我非常建议你积极的去处理自己的这个受伤的状态，不要只是去看一些文章告诉你一些方法，或者是告诉你一些原则，而是真正的去想办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伤心。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非常值得你信任的人，能够替你保密的人，跟他们去倾诉一下你在这段关系中所受到的伤害啊。也许就是虽然你已经选择原谅了对方，我们经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选择原谅了他，我就不应该再去说那个事情，或者不应该再去指责他。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跟你很信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对方说，我不需要你替我去出主意，我只是想倾诉一下在那个过程中我所受到的伤心，这个伤害和我的伤心啊。当然在过程中你可以指责你的丈夫，但这个指责不是说真的想去指责他，而是去发泄而已啊。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关系理清楚，不是说我不跟老公提我就哪儿都不能提， 对， 这个 你从哪儿出去呢？他就一直在积压在你的身体里。 对，得有个出口。 对，那如果你觉得生活中找不到这样让你特别信任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担心嘛， 嗯， 出轨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是的，嗯， 如果被其他人知道了，会不会泄露到更多的人那里？或者是你倾诉的这个朋友知道了你们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评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担心。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婚恋情感咨询师来帮助你处理自己的那个受伤的经历。 嗯， 啊，就是专业人士知道如何去陪伴和倾听，然后让你慢慢把那个伤修复。只有你自己好了，你们两个这个关系才能真正好。 嗯，对，所以这个女士也是，她抱的心态是希望能够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哈。那么其实可能大多数在婚姻内遭遇了这样的状况，也就是对方的出轨背叛，大多数人可能内心深处那个目标还是希望我们能回归到家庭中， 对， 能够继续好好过下去。我们觉得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吧。那这个目标我们要牢记， 对， 中间的这样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也确实是要学习怎么去处理， 对， 怎么处理可以对他对自己都更有利，对这段关系更有利哈。 对， 这个女士这样做其实是挺棒的。 对，是的， 嗯， 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非常的有清晰的觉察，觉得我现在的确是需要去处理这部分，所以来向咱们的节目寻求这个帮助。 嗯，对，那我们也在这儿想告诉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我们觉得自己处理起来真的是挺有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陪伴着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嘉宾团队和大家能够分享、能够交流的，所以有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在广播节目中帮大家来做分析。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在您的手机添加朋友那儿搜索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通过公众号了解到进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在新浪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给我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交流。 你说剪短了头发，忽然想放假去改变一下，偶尔会情绪化，总有太多的想法，我就是喜欢你的不听话，对着透明的玻璃轻轻的吐气，用手指那句我爱你。 I love you， 窗外微风很淌细，吹乱我的思绪，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一起去看潮汐。 Baby loving you 照亮了我心底，像彩虹一样的美丽，深埋记忆里默契，言语无法去说明，而这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日时时。 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和大家会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周六周日在节目中呢，我们的主持人会为大家朗读一些有关情感的故事美文，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周末的心情。那么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域，或者是您想通过您方便的时间来收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然后搜索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白露。大家如果有情感的问题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我们来看下面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妻子现在怀孕了，怀孕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吧，我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妻子有一件事情隐瞒了我，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关键的。她在认识我之前有过怀孕和流产的经历。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就问过她，她告诉我说没有。因为当时啊，我就想的是其他的事情还好说，不大能够接受怀孕过的女人。那么以前问她的时候，她说没有，我就信任她了。我们现在也结婚了，结婚快2年的时间了。可能是因为这次怀了孕，在医生面前没有办法撒谎吧。她是跟医生说了这话，我才知道不是向我交代的。我一下子就懵了，看着她怀的孕，然后我又觉得我也不能够和他吵，可是我心里边就难受，都不想走到他旁边去。他知道我生气了，他以为哄我几下就好了，他可能也想的是现在在怀着孩子，我不应该这么计较。他甚至都没有向我真诚的道歉。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情况哈，因为，其实我们倒是理智的想一想，当初妻子为什么去会撒这个谎，我们可能能够想象到，也能够一定程度的理解，就是，当两个人刚开始走入恋爱关系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太敢说的啊，我们就怕可能说过了之后呢，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就想着感情稳定一点再说吧。 啊，然后稳定了之后可能又没有勇气再把它提起来去澄清了，所以可能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其实无论妻子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隐瞒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对于丈夫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曾经欺骗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对这位男士来说，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女朋友有没有曾经怀孕流产的经历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好，有的人不在乎，但有的人确实很在意。所以如果在你很在意的事情上伴侣曾经欺骗了你，那的确你的心里会非常的不好受，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哈。所以现在我特别想请这位男士就是问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面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想继续下去还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啊？第二个就是你问一问自己，当我的伴侣曾经有过怀孕流产的经历，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对我来说如此重要？把自己那个认知，就是我认为怀孕流产过的女性不能成为我的伴侣这件事情理清楚，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认知能不能够被改变？如果能够被改变，也许对你们的婚姻会有很积极的意义哈。然后问完自己这几个问题，把自己这一块倒腾清楚之后呢，可能你要面临的就是你跟妻子之间到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沟通。就是如果你期待对方能够给你一个真诚的道歉，你可以告诉对方啊，你可以告诉对方这件事情我的确是非常受伤啊，就是那也许现在就是我刚才让你问自己几个问题嘛，也许你理清楚之后你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继续生活下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一下你的想法啊，然后看看你们两个怎么去他是向你道歉还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你真正的去把这件事情放下。因为我相信妻子她也有一点不知所措啊，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尤其是她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她可能情绪也比较敏感一些哈。然后呢，我觉得你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她怀着孕，如果你过于的强调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她和胎儿的这个健康状态哈。 对， 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挺得住的话，可以就是稍微再延迟一下，能不能等到妻子把孩子生下来哈，或者什么时候再去让他去做这个道歉，或者是更深入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情绪的变化呀，的确是要考虑这个风险的哈。但是无论你跟妻子什么时候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你自己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处理的事情。 对， 你在当下这种被欺骗的这种感受啊，你所有的担心焦虑这些东西是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的啊。你有没有好朋友可以去聊一聊，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师来处理一下你这一块的一些情绪。因为的确在目前这个阶段，你跟妻子想特别透彻的讨论这件事情，你要担心的因素还是太多了。 对，特别是现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妻子这个月份还是蛮大的了，七个月的身孕了哈。你们之间起的一些争执和矛盾必然会有影响，处理不好的话，那么你自己窝在心里呢，也是在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 对， 面对你即将要临产的妻子和你未来的孩子，你如果能放下包袱是最好最好的了哈。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件事情。好，谢谢白露。我们再看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这女生说哈，一个男生追我，向我表白了，我觉得他还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想跟他交往一下试试看吧。我自己呢现在刚刚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家境很好，父母是比较有钱的，那我自己的工资呢我都是自己花，妈妈呢还经常在微信中给我转款，主要是想让我花得更开心一点。这个男孩子刚刚向我表白完了之后呢，那这个男生就对我说他要请我吃饭，但是呢他说AA 制，这是他在微信上说明的。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挺奇怪的，他呢自己也是有工作赚工资，对于他的家境我不是很理解，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不大能理解的是刚刚开始追我告白，我也答应和他交往试试看， 这是我对他说的态度。那么请我吃饭就对我说要 AA 制。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我不想 AA， 你请我我就去。其实呢我还带了一个开玩笑的表情，是因为我从骨子里觉得如果男生主动的追女孩子请我吃一顿饭而已，这不是什么很贵的饭，我也不会去很奢侈的餐厅，我只是想吃一顿简单的和他的约会餐，我觉得男孩子应该出钱呀。一下子他就画出一个 AA 制的道，对我来说不大能理解这件事情，而且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刚刚说完这句话，他就追问了我一句说为什么，也就是说我问他说你请客，他问我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有点懵了。我就在想，是我自己的为人处事有错误吗？是我的观点有误会吗？我也问了其他的女生，很多女生都说遇到过这样的男生，但是很少有人说刚开始追女生马上就跟你画出一个规则来要 AA 制，那以后结婚了怎么办？所以呢我有点想不通，这个男生吧其实不是很了解，表面上看高大帅气挺好的，所以我现在没有合适的男朋友想和他交往，只是他这样做我一下子有点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是这样哈，其实约会要不要 AA 制，我们经常把它跟感情或者是跟男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捆绑在一块儿。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要不要 AA 制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比如说我认为在刚开始两个人尝试恋爱的阶段我们就应该 AA 制啊，那可能到了结婚我们才不 AA 制，或者是我婚后还要 AA 制啊，就是每个人，或者有的人会觉得我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就应该是谁付钱，或者是我们一人付一部分怎么样哈、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伴侣之间可以沟通的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消费观不一致我们可以去讨论它。但是就像这个女孩子可能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在约会的初期就会提出来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啊、因为我们通常觉得哎好像这个 AA 制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是不是等到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消费观的问题哈。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分两种情况哈，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男孩子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啊，那我希望一开始就跟你明确避免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嗯、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太，确实可能不太会跟女孩子交流啊，所以他可能想什么就直接说出来了，也都是有可能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的确是他就比较在乎钱，这个各种可能性都有哈、啊、 这得在你和他接触了之后你才能了解到真相。 对， 对，是的，是对。所以就是而且我经常跟很多人说哈，我们在微信上去交流的时候其实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哈，就是尤其是刚认识的人、嗯、因为微信上他会有很多信息的缺失啊。 对， 如果我们沟通工作还好啊，但如果沟通感情的话他真的是会有很多的缺失。所以他一句为什么，也许他在生活中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他会用微笑着跟你说，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感觉不一样，那他又很严肃的跟你说你又感觉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微信上其实没有这些表情或者身体语言的信息的时候，你就会从自己想象的角度去理解他。 嗯， 因为你本来其实就有一点不舒服了，你说为什么他要提出来，然后接着他如果再问你个为什么要我请啊，你就会觉得更接受不了了。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信息的缺失造成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确实觉得这个男孩子还不错啊，因为听你的描述包括你来问我们这个问题，我的推断是你还是希望能够跟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交往，对吧，先了解了解他的。 对， 所以先把这一块放下。我倒觉得呢这个目前来讲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当然说如果你在以后的生活中跟他就是跟他交往了几次之后你发现他确实比较计较、那你也不太喜欢男生计较、那这个可能会作为你判断 断要不要跟他继续的标准。但是你们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如果仅仅因为一个吃饭要不要 AA 制的问题，就把以后可能的这种交流都给切断了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可惜哈。因为也许他就是还真是一个不错的男孩子，只不过一开始可能你们交流的时候没有特别理解彼此的意思，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不要简单的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判断，是我给你的建议。嗯， 对，所以先尝试着去交往一下。 嗯， 也不是说交往了，这个刚尝试交往人家就变成你丈夫了，变成你老公了。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哎，我们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抱着那种心态哈，就好像觉得一交往他可能就是我另外一半了，所以呢在还没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对对方就已经以配偶的这个条件标准来挑对方的问题了。 对， 是吧？ 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因为有的人他那个速度没那么快，他觉得我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的状态，对吧？比如说尤其是钱这个事儿，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刚开始还没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就是要分清楚一点的。 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男孩子以前可能遭遇过这个不合适的约会，不合适谈恋爱的对象，但是一开始大概可能在钱上面投入了很多，或者说有什么自己会认为接受了教训的地方。 对， 所以有些男孩子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们还是 AA 制吧。要不然就是也可能从哪里得到了这个观点，觉得情感还没有确认的时候 AA 制更好，更有利于情感的发展。 对， 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对，背后的原因可能性太多了。 所以就是要去你只有去接触了你才能知道真相。 对，是的。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活中也不乏这种戏剧性的情节。一开始我们可能不大能接受一个人的观念理念甚至他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接触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背后是有这样的有情可原。 对， 是吧？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妨去试一下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也是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俩都已经订婚了，双方的家长也是见过了，那结婚的日子呢双方的家长也大概的做了一个估量，结果在这之后啊，男朋友有一个前女友，这个前女友呢两年前到外地去打工去了，现在呢回来半年的时间了，他就老来找我的男朋友。我就对我的男朋友说，我说我们都要结婚了，日子都要定下来了，不要再和他的前女友再去纠缠了。但是呢我的男朋友好像还很护着他的前女友，他总是说他回来有很多的不容易，他的家里边也有很多的不容易，他的前女友是一个继父，那他的前女友呢有什么样的事情总是来找他商量，还在他面前哭，他呢就受不了这个。他说他们的感情虽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他对他的前女友还是有一些放不下，他希望他的前女友生活的能更幸福一些。我非常的生气和伤心，我觉得我们是一对儿，他应该撇清他和前女友的关系，他撇不清的话，那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态度。所以呢我就给他的前女友发了消息，我跟他说我们要结婚了，希望他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男朋友。我男朋友因此就不高兴了，说我自作主张，而且呢他还对我父母说让我父母管一管我，说我这样太任性了，也不给他留面子。我父母也批评了我一顿，那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心塞，我做错了吗？要说有错，他应该比我的错更大啊。 我觉得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本来你跟男朋友可能相处的也不错，对吧？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日子也大体定好了，但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前女友，然后呢，男友在她的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虽然他解释了说我跟他没有感情了，但是从你作为现在的女朋友和未婚妻的角度，我觉得你的所有的感受都是特别正常的啊。就是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感情关系里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哈，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都会有这样的担心，说他们两个之间难道真的没有感情了吗？因为他们毕竟曾经恋爱过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其实我都特别特别能够理解，我相信你的父母呢也能够理解哈，但是他们批评的可能是你给他的前女友发信息的这件事情哈。 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一分为二的看，第一就是你的所有的感受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哈，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你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在情感关系中可能有很多的外在因素，但你永远面对的要是你的伴侣，你不能想象着自己跨过他的界限去帮他处理外界的所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越界啊。那男朋友说的是你不给我面子，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你也要考虑到，当你插手去处理外界因素的时候，实际上对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益处的啊。就是无论外界出现了再多的情况，你要记住你面对的永远的是你的伴侣，你要去跟你的伴侣讨论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你们两个打算要怎么去解决它，这个才是一个处理问题的关键。而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你在跟男朋友讨论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个明确的立场，我觉得这个立场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不希望你跟前女友再有这样的联系，但是我觉得你的跟他讨论的方式和说辞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因为我听到你跟他说的可能是我们都快结婚了，你怎么还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跟他还有联系，我觉得这个跟结不结婚没有关系，而跟你的感受有关系，因为你们两个是一对儿，是伴侣啊，所以你的感受，他的行为给你造成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当我看到你跟前女友还有这些联系的时候，即使我从理智层面能够接受说你对他的生活或者对他的状态是有同情的，你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但是作为一个伴侣我是非常难受的啊，我觉得这个你在你这么做的时候我是很受伤害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想办法看看到底怎么处理你跟你前女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表明立场啊，甚至如果你可想再强一点，甚至你都可以表示说我不能接受我的伴侣跟前女友还有瓜葛啊，所以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觉得也许我们并不合适啊，这些其实都可以说都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直接给他前女友发个信息，这个事儿就会变得更复杂啊，而且不利于他的解决，所以我觉得你首先想好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到底要强硬到什么程度，然后下一步是怎么跟男朋友去把这个事情讨论清楚。 对，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可能会犯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会这个替对方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不大喜欢对方的某一个行为，我们不太喜欢对方啊，我的男朋友和一帮人去喝酒，那么我向他的酒友们就宣布，你们以后不要找我男朋友喝酒啊，你们不许再找他了，是吧？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是觉得我在维护你的健康啊，我是为你好啊， 对， 那像这个女生也是这样，很多人在生活中也容易犯这一点点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哎，你怎么能和对方撇不清关系呢？那由我来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他，我和他是一对儿，你不要再来找他了。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这样去处理问题，但是我们这样很有可能真的会让你和你在意的这个人的关系出现危机。 对，其实大家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会，你就想一想，当你的父母插手你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每个人其实无论你在关系中跟对方是多么亲密的关系，你在自己的生活中你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是有你的界限的，当这个界限感被侵犯的时候，你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这也是最破坏关系的一种行为。 对，